你咁接磨佢，嗯，我请佢翻嚟，专服侍我只狗仔嘅，佢冇啲心机，仲整跛咗佢只脚添。你话抵唔抵打？冇错啦，抵打之至，抵打之至啊！ 大爷，不能好小心抱住佢，佢自己跌落地，整亲只脚啫嘛。 哎呀，搏嘴添啊，打醒你先啦。高老哥，整伤只狗仔系好小意思啫，万一打伤咗个人，咁就攞麻烦咯。咁咩？俾些少咁多薄面我，宽恕咗佢啦。 嗯， 好啊， 翻去。 多谢老爷。 过去坐啦。好。侦查，高老哥，你府上有边位受伤，咁夜请我嚟医人呢？ 嗯。 叫佢哋抱个金出嚟， 系，大爷。 好，唔该，黄飞鸿。好，你医得好啊，咁几多钱都冇所谓嘅。高老哥，钱银问题冇乜所谓，唯一之道就系扶危救急。 你相关。阿金。 黄飞鸿，呢只系我阿金啦，素养你医术精明，麻烦你医好佢啊！ 高山虎，你老爷请我师傅嚟就系为咗呢只狗啊！呢只系名种嘅西藏狗啊，讲起佢身价就认真大阵仗啦，你哋三个人嘅身价夹埋都买佢唔起啊！ 喂，讲说话客气啲好嘛？三更半夜叫我师傅嚟同医狗。 个高山虎，你而家癫噶？ 你讲咩？ 高老哥，后生仔唔识世事，请你唔好见怪佢，宽恕佢啦。 冇错啦，黄飞鸿认真而揾食， 系人都知道我哋大爷系三乡党嘅总执事，三个栏口，千几人都知佢揾食噶，只要你医得好佢阿金啊，多多钱冇计嘅。 哦，攞钱嚟搭我哋啦噃。 我师傅唔会为钱俾你利用噶，师傅走吧啦。 系，咪错，你知道嘛？为人处世要修身立德。 人而無幸，與禽獸何異啊？ 黃飛鴻，你唔使咁嘅，你醫唔掂係嘛？啊？ 你會錯意啦，上天有好生之德，劉毅我都唔願佢受傷，人命當然重要啦，狗命我亦都愛惜佢。嗯，好，我同你醫狗咧。 嫂啊，拎藥箱嚟。 哦。 嫂啊，攞把教剪嚟。 哦。 攞支銀針嚟。 哦。 高老哥，嗰只狗大概三日内，我保证佢行翻十足。 哦、好，好嘢，好嘢。我有只斗鸡，唔知点解近来佢只脚好似发软蹄咁，唔该你医埋佢。 你有只斗鸡又发软蹄，叫我医埋佢。 好、 哦，原来你哋今晚叫我嚟到，请我嚟到，又医狗又医鸡系嘛？好好好好。唔該你，拎佢出嚟啦。 未知。請問咁啊，醫好阿金要幾多診金咧？ 診金？ 嗯。係一蚊唔貴，俾多蚊打賞添。 好， 俾個2元嚇。 一千銀啊！ 嚇！啊，黃飛鴻，你瞓醒未啊？我哋大爺呢間屋啊，三邊過四進心，成條街咁長，成座啊都係1600銀咋？你有冇搞錯啊？嚇！ 阿師爺。你头先话，拼埋我三个人嘅身家，都买佢唔起。你度高大爷打到嗰位姑娘半生半死，就证明佢人嗰条命就贱过只狗，人都不如狗，咁啊证明只狗好宝贝、好矜贵啦。或者头先你哋大爷话过，医好只狗，多少都唔拘。我请一个。阿高老哥，你唔自在千银咧？ 唔自在，唔自在。 攞钱俾佢， 攞钱。 系啦，好啦，咁样，咪住先。就医只鸡咧？ 唔好住啊，迟下先啊。 喂，我500銀都医噶啦嘛。 唔好拘啦，大先啊。 阿师傅啊，所谓狗瘦就主人收， 狗跛啊主人受啦。 喂，呢千银影真抵啦， 200銀一揸袋，五揸袋，1000銀，黄飞鸿仲使唔使数啊佢啊？ 唔使啦，佳接过佢。佳，我交代你，阿天光你马上送去城西方便医院，你指定一笔款系赈济西江嗰班难民嘅，记得嘛？ 师傅啊。落邊個名好啊？ 落只狗個名咯， 狗似嚟啊！多謝阿狗。 走吧 阿德叔，阿德叔，阿大雄呢？哦，喺嗰度送饭佢食啊。 系啊。 阿小红啊，你快啲送啲衫去荣兴嗰度啦。哦，点清楚咗啊吓？ 我知道啦。 阿妙珠，你快啲送嗰套衫去嗰间杂货铺头嗰度。 我知道啦。 新衫嚟噶。哦。小心啲点俾人哋吓。 我会小心噶。 唔该，得叔。 好。 唔 该 你。 喂，三姐啊！喂，家姐，食饭噶？ 系啊，快啲嚟啦！ 你食咗未啊？ 食咗啦，快啲食啦，我仲要收餐费噶。 哇，系家姐咁好送啊，我食饭先啦。 快食啦！ 咁早想揾嘢食啦 嚇！阿珍，阿蘭， 都歸咗大山。 阿珍、阿蘭，嚟。 咩事，叔哥？咩事？ 嗱。而家我咧就嚟吩咐你两个吓，厨房嗰个水缸咧就冇咗水，你哋咧就要去个井嚟度打翻啲水上嚟，吓、 啊。你去啦，好啊。 咁你仲唔去？ 我问边你啊？ 问边你喎？我叫你去就去。 你打水啫，你好抬水啊？使乜两个人真系讲道理？ 咩话？唔讲道理？边度有道理讲噶？吓、啊，我就唔讲道理嘅。我叫做牙刷叔、啊、如果我唔牙刷咧，我就冇呢个名吓、啊。我就系你师兄，你就系我师妹。我叫你去就去，我叫你做就做，去。 师傅的大力丸同活络丹啊！ 我唔系偷啊！我 哦，唔系偷，你卖啊！ 我拎啊！我 拎卖啊！ 我拎嚟食啊！我 啊，拎你吓，你收得咁薄 吓？系啊， 咁多大力丸吓、 啊，我呢条好好虚弱。 嗱、啊，燕后，唔好讲咁多，摸佢先。 啊！冇啊！冇散嘅，冇嘢。哎呀，冇啊！哎呀，哎散啦！喂，冇啦，冇晒啦，冇晒啦！哎呀，哎呀， 燕后，我兜住佢，你搞呢条鱼。 喂，冇啦，跟晒出嚟啦！ 苏啊，吓、啊，你都算沙胆啊？ 咩啫？真系沙胆。 琴晚我哋两个包咗成晚啊， 依家你偷晒。嗯。 喂，唔好嘈得唔得啊？ 唔好嘈。 住咩啊？ 我话你听啊，你好好啲解释啊。唔系师傅翻嚟咧，我煮你一煲。 我讲咯噃。 讲啊讲下啦。嗱，咁你两个想唔想发达啦？大爷叫发达点话？ 佢带起我哋发达喎，呢条傻仔， 点带起我哋发达啦？ 嗱，如果你想发达咧，带起你咧，跟我入厨房啦，两个。 跟你入厨房？ 系咯。 点发达啊？ 厨房有嘢睇啊嘛。 有嘢睇啊？ 刘东子有嘢睇啦，嚟啦。 睇咩都得。 做翻呢啲大力点啦，去啦。跟我入嚟啦，有嘢睇啦，去啦。嚟啊！嗱，两个啊，企定睇嘢 吓。睇咩啊？睇咩啊？ 有嘢睇啊！ 睇乜嘢啊？ 睇住啦，嗱，企定睇嘢，唔好眨眼吓。嗱，阿佳哥啊，阿二牛啊，我话俾你听啊，嗱，人哋咧吓就跪地弃猪乸，我咧就跪地养鸡公，啊，我偷嗰啲大力丸同埋活络丹咧，都系嚟养呢只鸡王嘅啫。 喂，啊，用咁贵药喂鸡啊，想死啊？ 唉，我讲俾你哋两个听啊，我呢只咧正一系打鸡嚟嘅。過兩日呢就花地有個鬥雞會嘛，所以我呢就偷啲藥嚟俾佢食，係谷行佢，係到時候呢我拎佢出嚟呢就打餐懵嘅，係叻俾你哋睇睇下。嗱，你兩個睇下我呢隻雞公幾夠火。 呢隻雞幾大幾壯嘅喎？ 嗱，係咯啩，不過咁嗱，我老實啊話俾你兩個聽啊，阿師傅咧就唔知道嘅嚇。如果你哋夠熱氣就唔好出聲，我啊至多打熱你兩個發達啫，直接點話？ 你只公雞借幾多錢一點發達啫？ 啊，發達咯，鬥雞可以贏錢噶嘛，我哋鬥贏咪大把錢咯。 係啊，鬥雞好玩噶，如果鬥贏咗咧。仲有彩金添噶， 系啊，嗱，咁啊，至多斗赢咯。我哋将嚟生得三十一，逢三进一，我哋三个咁分咪得咯啊！ 老老实实啊，啊，呢只咁你有冇把打赢啊？ 哦，咁啊，呢只唔啱咁啊，攞呢只出去喺出面揾只鸡同佢斗，我咪知咯。 啊，系啦，呢佢讲得啱啦，你都唔识嘢噶，我呢只直正一鸡王嚟噶，逢打就必赢。嗱，我而家即刻拎出去。隔離同啲雞鬥過俾你睇下，嚇！放下手啦！ 喂，叔啊， 咩啊？ 整定個袋袋雞㗎你？ 嘿，我上次鬥雞嘅時候已經整定㗎嘛。嗱，我話俾你聽啦，而家隔離阿肥佬咧就有一隻雞，嗱，我拎出去同佢鬥俾你睇下，嚇，行啦！ 喂，你哋几个去边啊？ 我哋行街，师傅问亲咧，你话我哋三个饮茶，知唔知？ 系啊。 有钱噶啦，你几个唔好坐茶监噃。 饮多事啦，你两个。 系啦，唔乱笠廿四啦，你同我定啦，冇钱，我哋三个啊，点会去饮茶啊？嗱，我嚟吩咐你啊，吩咖你两个啊，顾住我厨房个煲汤啊，若果翻嚟煲窿咗，为你两个试问。 哦，好笑啦，今日系咪轮咗我哋煲汤？ 系啊， 煲窿关我事啊！ 啊咩叫唔关你事啊？吓，我命令你讲就讲咯，师傅都唔敢夹我啊！你两个喺度嘴啄啄， 叫你就叫你啦嘛！ 师傅早晨， 师傅早晨， 早晨师傅 啊！ 好，你哋几兄弟妹喺重埋一堆倾未啊？ 吓，啊，哦，冇嘢啊，师傅，冇事， 冇嘢， 食烟啦，师傅。 好。 点解有鸡声啊？ 叔 啊， 鬼鬼祟祟嘅做咩啊？ 我 师傅啊，佢发鸡走疯啊！ 我 鸡走疯， 我周身痕到我。 不如你去睇啊！ 啊！ 瞪大双眼，打黑车嘅听。 啊！ 你手嚟， 鸡手啊！ 鸡爪风。 师师傅啊，佢佢仲有鸡骨添噶。 我做咩你好似撞邪咁？ 喂， 你哋走。走，快起身。你冇事关啊嘛？ 冇。 我睇你几只马骝，又唔知搞咩鬼。你派佢三个躝入去，去做功夫。 喂，咩啊？ 入厨房啊！ 厨房。 二哥，搞一点大力丸。 系。 黄师傅。 好。 珍姐，叫人啦。 黄师傅，珍姐。 乖乖乖，拎衫嚟咩？ 系啊。 好。 阿兰姐啊，你哋啲衫得噶啦。 唔该。 阿珍啊，攞啲垃圾衫出嚟咧。 兰珍。 吓？ 攞埋我去洗啊！ 你自己唔会洗噶？ 系啦，苗姐，呢个小朋友小妹妹系你咩贵亲嚟啊？ 你系我细佬小红， 呢个 系我细妹苗珠啊。阿苗姐啊，要两套衫啊。 系咯，阿苗姐。 吓？ 点解以前唔见佢两个嚟嘅咧？ 佢哋一向都系读书冇出街嘅，咁今日放假，我见阿黄师傅你咁好人士，咁我带佢嚟见下你啫。 阿苗姐，靠你对手嚟洗衣服养两个细佬妹，你又要供书教学，你都几辛苦噶噃。 我仲有个细佬喺栏口做苦力嘅，咁每个月唔多唔少都可以帮助我啲嘅。 阿苗姐，你两兄妹啊，用你哋嘅劳力系博取金钱。嚟养你两个弟妹，仲要供书教学，呢种所作所为系令人好敬爱的。兰 师傅， 攞五银钱出嚟，俾佢做洗衫钱咧。 阿黄师傅啊， 啊， 洗衫不过几毫子嘅咋？ 我知道，有剩俾你个弟妹，佢嚟买笔墨纸啊嘛。 师傅，五 个 人 钱。好，五个啦嘛。送咗俾阿苗姐嘅咧。 苗姐，师傅俾你嘅，收咗佢啦。 收咗佢啦，阿苗。 多谢黄师傅，快多谢黄师傅啦。 多谢黄师傅。 你先。 多谢。 你唔好介意啊，苗姐。嗱，你两个翻去乖乖地读书咯。 知道啦，黄师傅。 你孝顺阿家姐好啊。你哋翻嚟做工咩？ 多谢黄师傅。 好声行啊！ 多谢 唔好介意，乖乖地吓。 多谢晒， 多谢。 好。 多谢黄师傅。 好。 如果你哋嫌少，可以打多啲啊！ 係啊， 打多啲。 飛鴻嘅徒弟， 我認得嗰晚拿牙刷刷就係呢兩個啦。 嗯，喂，生牙仔，你又唔係嚟鬥雞，你嚟混吉啦？ 哦，唔係啦，鬥雞嚟做咩啊？係 啊， 你估你嘅雞威曬啊？阿叔，我就俾你睇下， 俾你睇， 睇下。哇！ 嗰只雞毛水又好啊！ 睇下 佢。喂，你唔好得戚字，我呢只雞皇帝一百大餅，你有冇膽落住啊？ 几个五行啫，嗱，不过我同你讲明先吓，唔系我只鸡打赢你只鸡咧，你又话我赖猫，吓打西朝大饼啊，还是光酥饼啊？ 我落打咩饼啊？ 系咩饼啊？ 讲明啊！ 咩啊？ 有冇讲错你啊？ 真 噶？ 唉，望眼害人斗鸡添，唉，真系好笑啊！ 喂 哦，佢點信得佢過啊？呢度打演嘅喎， 係咯， 唔緊要，攞寶芝林個圖章吸一吸，咁就算啦。 哦，嗱，吸一吸就50啦， 益曬佢啦。 喂，你係咪講真㗎？ 梗係真㗎啦，牙齒當金仔，求其黃飛鴻一個圖章膽落，當實。 哎呀，你唔使 怕 噶，咁靓嘅鸡 点得啊？烧子都唔得掂噶。 哎，佢瞓眼狗啦， 咁射我点啊？ 点啊？哎，黑眼黄鸡啊鸡，你争气啦！二牛唔信你啊， 我问信佢啊。 吓，唔系，杀人啦！杀人啦！我上身， 佢上身啦， 系咯， 慢啦，慢啦，吸佢啦， 慢啦，慢啦，慢啦。 打中一把柄 啦！放只雞來， 哇！ 记住啊！ 将宝芝林嘅图章乱吸，你做咩啊？ 各位叔伯父老，恕怪我黄飞鸿口多，向各位讲几句说话。鸡咧系有五德，个头上冠者系表示文人，足具膊者表示佢无人，壁在前而敢相搏，表示佢勇人。文食相告，一有食咧杂渣咪落，嗰只鸡唔会一个食嘅。必如云嗰个嗰个卜揾埋行规，呢种表示嘅人依时报信，即系三更啊提，五更啊提，佢梗依时嘅。呢种系信人，鸡有五德，对我哋人类咁大贡献，你哋唔应该将佢哋做游戏嚟赌博噶。你话系咪？ 阿黄师傅啊，你食唔食鸡噶？ 咁我当然食鸡啦。 咁你哋食鸡又得，我哋斗鸡又唔得。 你哋各位講得啱，但係古人有句説話，我想到個各位咧係一個好含蓄識物嘅人嚟，知道嗎？古人有話，佢話聞其聲而不喺食其肉嘛。我黃飛鴻咧，如果或者睇到個湯，或者聽到把聲湯，我唔食嘅。我所食咧係聽唔到聲嘅，啱唔啱？ 喂，老友啊，我哋三個一齊先，老友啊， 中走。边个赌白头片啊？打边个？冇错啊！打佢！打佢！打佢！打佢！打佢！ 我哋唔打，而家人哋打我哋噃，点出得门口啊？ 大爷，三香堂人人都叫你做黑煞星，而且你南拳北腿，件件都精通噶嘛。黄飞鸿想打赢你啊，正所谓邓家婆摸险啦。 咁点解你唔俾我当众丢黄飞鸿去拣？ 佢正一粒烂钢牙嚟噶嘛，冚烂咗佢，都诱失咗你大爷百万富翁嘅身份啦。啊，其实你想置黄飞鸿于死地，大有人在。只要你用眼一盯，大把人为你卖命噶嘛，使乜你亲自出马？ 你要我用钱嚟对付黄飞鸿啊？ 哦，正所谓何必深山求灵药啊，应知此地都有神仙啦、啊。大爷辖下三香堂。有三個大欄口，過千人靠大爺生活噶嘛，其中有好多好手嘅。 三香堂有邊個好功夫呢？ 有知字啦，藥材欄嗰個買手朝鮮佬金谷橋，佢精通柔術摔跤，閒閒地三幾十人，唔係佢手腳噶，你都知道噶啦。 哦，就係前清喺善樸營處做頭等樸府嗰個金谷橋啊嘛。 好嘞， 今天怎么都没有空啊？ 哎，你知啦，我哋大爷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次嚟呀，特登有啲嘢带住你嘅。 好，好的，哎，停一停。 啊，呢件嘢咧系咁样嘅，宝芝林个黄飞鸿咧对我哋大爷唔住，想请师傅你帮下手嚟对付佢。 没有空 啊， 如果你肯帮手呢，要钱使啊，即管出声。 高大爷， 那么就有商量，你让我怎么样帮他呢？ 啊，大爷去大爷屋企摸住个酒杯底，然后先慢慢倾，包你满意噶。 请啊，请请请请。 咦，哎，啊，睇嘢， 送啲手啊，俾埋呢啲货啊。 哦，大爷，有冇睇啊？啲姑娘落货啫嘛，吓、啊？你咪讲过何必深山求灵药嘅？ 系啊， 而家此地有神仙啊。 吓、啊，有神仙？ 嗯， 唔系啩？ 你 送啲手啊， 系 揸田油呢边。 哦，那個後生仔雖然是幾後生，不過都不算是很大隻啊。 嗯，不信的嘛，啊，看嘢咧，我得傾啊。 喂，那條友叫咩名啊？ 邊個啊？ 喲， 啊， 你叫你講個抽埋入去上面。 好啦，哎，林某先。哎， 誒，一隻手一粒沙田油嗰個咧。 哦，好咁啊，大隻熊啦，好大力噶！ 咁點得啊？ 哦，咩叫唔得啊？大爺叫你乜嘢都要得。 八舅， 咩啊？ 爺， 哎呀，好啦，叮當聲啦， 哎，慢慢啲， 點樣 嘅？哎，慢慢嚟啊， 哎， 好重噶， 嚇！八舅，嚟嚟嚟嚟， 做咩事啊，大叔？ 快啲去起曬嗰啲沙田油埋嚟。 好 啊！唔得噶， 得大爺話噶嘛。 哦， 話埋電火機知啊。快啲， 大爺，睇下你嘅眼光夠唔夠啦。我一陣咧就使人去打佢。嗱，你睇下啦。 我唔會睇錯嘅。 来 阿叔啊，系咪开片啊？系开片就关照声咯。 片你个头啊！快啲啦，唔关你事噶。 哎呀，好厉害啊！ 慢慢讲，小心点啊，慢慢来。 你管嘅，系我管噶。点解你仲用嗰班人打佢？点解？ 大爷系唔使讲咁多，由今日起，你呢份管工俾佢做。咁阿豪，大爷，我同你揾笪地方倾下。周师爷，点啊？呢件事系你叫我做嘅，家仲炒咗我鱿鱼。 咁点痛啊？系 咪就益咗你啦？几廿岁就翻嚟忍一啦，仲挨嚟做乜嘢啊？系嘛？嗯。 阿小红啊，吓，阿静一收埋嗰度嗰啲衫，晾埋佢吓。 得啦。 大哥，大家， 哎，红仔，阿朱，嗱，有嘢食啊！ 哇，仲有鸡，大雄，哇，仲有鸡喎，翻嚟啊！ 诶，家姐，你入嚟啊，我讲俾你听啦。 咩？我仲有好多餐。 你入嚟先啦，入嚟啊！ 咩嘢得啊？ 入嚟先啦。 嗱， 今晚有计食，阿朱，你拎只鸡入厨房啦。 啊， 诶， 你唔好请阿朱入厨房。 阿大雄， 你必须要咁多钱啊？ 哦，今日我升咗做管工啊嘛，家姐。 清朝管工， 三香堂嗰位总执事高老爷，佢话睇起我，听日仲请我去佢屋企添。 大雄，唔好话家姐扫你嘅兴啊，俗语都有话无功不受禄啊嘛。佢哋而家咁无端端睇起你，可能系有作用噶噃，你要戴眼识人照。 家姐，呢件事情你少担心都得啦。 我光棍一条，屋企又咁穷，我哋又冇钱，佢哋利用我咩啫？阿红仔，你煲定水，请家姐饮间汤鸡啦。 金师傅，今日我特登请佢嚟同你拍档应付黄飞鸿。 他，苦力雄，有什么本事啊？ 金师傅，我哋要发掘人才咧，眼光应该要睇远啲嘅。佢虽然未学过乜嘢，但佢有铺气力，同埋后生可畏。只要金师傅你肯指点下佢，可能将来就黄飞鸿嘅黑星噃。 既然高老爷看得起他， 大雄啊，可以等金师傅指点下你咧。 高师傅，请你指点下我啦。 搵埋啲狗。 啊。 金师傅呢下就系擒拿手之一，你记住啦。金师傅放佢咧，师傅学多啲嘢。 师傅请。 金师傅，呢啲就系你教大雄嘅酬金。 哦，谢谢。大爷，你让我们怎么来对付黄飞鸿啊？ 我正话谂紧， 我倒有个办法。 咩办法？ 我昨天在药材栏看见一张宝芝林的订单，订的是300条一风湿的太蛇肝。 慢太蛇肝。 哎，明天我送货去的时候。 师傅，唔该你吸吸单嚟。 好。 阿二牛， 嗯， 你走去盖个章咧。 好。 阿师傅啊， 做咩？ 我埋去点点啲货咧。 好。嗱，嗰是300条嘅 吓。 你小心点下佢。 得啦。 喂，叔，咩啊？乜咁醒目扮埋架生开箱啊？ 咩架生啊？你个剑仔咩？柴刀嚟嘅咋？ 醒目啲啊！ 哦。 师傅。 哦。嗱，老哥，唔该晒吓， 好，唔该你， 好，饮杯茶先啦， 好，多谢多谢， 食好烟咪， 好， 好先行啊， 好， 师傅， 好，阿佳啊， 啊， 你都跟下手点下佢，嗰时300条， 系， 就以前我同啲老友几间熟嘅药材铺，我应承过佢，话买啲太蛇俾佢， 啊， 凡你每間咧就分20條佢啦。 20條一間。 係啦，我哋幾間分館咧就每間30條咧。 30條咁叫佢咯喎，嗰30條。 得閒就送嘅俾人哋好啲。做一件嘢要恭恭敬敬、誠誠實實好啊嘛。如此我係留翻俾我哋寶芝林佢嚟製膏藥，知道嗎？ 哎呀！哎呀！哎呀！師傅啊，咬我啊！哎呀，咬我！ 師傅，哎呀，做好多生死路。 停啲，唔好喐住啊！咪住，咪喐住。放手，扶佢埋。扶佢埋。阿牛，仲有蛇，快啲冚住佢啦！快啲，幫手封密啲罅佢，唔慳啦！嗰啲咁大嘅人，生人唔生膽。 呢條蛇又唔係馬拉蛇，呢條非洲蛇啦，好毒嘅喎，你咬親冇得醫嘅。睇啦，點辦法咧？佳，暫時我急，你請阿蛇王福哥嚟。快去，阿親，你馬上拎個支煙管，捅嗰啲煙水啊，俾啲水攪攪勻俾佢飲咗，咪俾佢毒攻心。快啲去啦！阿福哥，嗰度黑氣，阿老奴攻上嘅。点办法呢， 黄师傅啊？咬亲啊，苏呢条蛇叫做青豹，呢种蛇好毒嘅，本来喺非洲嗰边出产嘅喎。 非洲出产？ 点解会喺呢处出现嘅呢？ 系咯，你睇佢而家掂流冷汗，佢哋气窒息咗，点办法呢？阿福哥， 咁啊， 请你试下办法啦。福哥， 黄师傅啊，咁咧？你即刻揾人去非洲揾到嗰種星洲的馬拉蛇草呢？ 非洲 星洲馬拉蛇草？ 星洲我的心都亂了。新加坡？ 哎 呀，新加坡的遠水不能救近火，你睇咁嚴重，你十個都死了的啦。咁除之我仲有咩辦法啊，福哥？ 咁啊， 係咯， 唔啱咁咧，你走去呢處所有藥材鋪嚟問下，希望或者會有咧。 咁樣好咩？阿佳，你先講。馬上你點樣更辛苦？你揾一揾啲嗰啲叫做。馬拉蛇草係嘛？ 係，馬拉蛇草啊！阿二牛， 這個馬拉蛇草你要小心點，好好把它收好了。 我知道，我會好好地收藏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咁多做咩啊？买药紧要啊！ 嘿，你嚟做咩？ 我哋嘅事唔使你理。 呢度三个栏系我哋大爷嘅地头，唔俾你嚟就唔俾你嚟。点啊？ 走。 喂，喂，嘿嘿， 嚟到呢处咁容易扯噶？想喐手啊嘛！你两个不过系黄飞鸿嘅徒弟，如果我亲自喐手，我都怕整烂咗对手啊！等我叫我伙计招呼下你哋啊，阿鸿，招呼下佢哋。唔使你喐手，企埋一边。 唔使你哋。 你似大只喎。 你都够大件啦，讲嚟唔输你嘅。 等我嚟，嚟啊！ 嘿！嘿！嘿！嘿！嘿！ 喂，我喺你度都走。 等阿红逐个对付佢哋， 睇住佢啊，冇俾佢翻马啊！ 企埋边， 阿刘你同我定啊，我唔走噶。 俾黄飞鸿知，我一个伙计仔啫，佢两个徒弟都唔系手脚。你叫黄飞鸿谂真下啦， 走啦，走先。走走 大爷请饮茶，嚟。你兩個做咩蛇棍啊？ 師傅啊， 蛇藥呢？ 唉，我嚟周圍去揾蛇藥買啦。 係啦， 點知撞到高山虎班人。佢點咗條大隻佬出嚟，打到我同二牛兩個一動都冇。 點解？ 哎呀，師傅啊，我睇呢次阿蘇俾條蛇咬親咧，九成九梗係高山虎班人作怪噶啦。 高山虎 啊， 我想都有九成九啦。佢用咩手法打到你哋嘅？ 完全都唔係拳術嚟嘅，一味靠大隻。我哋打佢幾拳，痛都唔痛噶。佢又有機會埋身啫，我哋就跌喺地下。 嚇！咁奇？ 係咧，我打過咁多次交咧，我都未見過咁古怪嘅，都唔知佢用咩手法。 呢種手法，一係鐵布衫，一係金鐘爪，一埋身黐就打，你仲咪摔跤咯？ 摔跤？ 係。摔跤咧，我哋中國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啦。你要知道，學過摔跤人啊，你千祈唔好俾佢埋身。如果你一俾佢埋身咧，你就蝕底噶啦。 師傅啊，咁有冇辦法拆佢噶？ 係啦，師傅啊，你講點樣拆啊？ 我知我，你後咪啦，阿周哥咪寫人字啊。 嚇？ 係啊。 系啊， 咁你既然食咗饭，你又唔讲声俾我听，等我摆低晒屋企啲功夫唔做，赶住拎饭俾你食。 系啊，唔啱噶，家姐。 睇下崔姑娘，以后你都唔使煮佢嘅饭，高大爷吩咐过落咗佢嘅伙食。 家姐，收晒衫，收晒衫啦。 大哥啊，你快啲食啦，我哋都未食噶。 大哥啊，你食咗我哋先有得食噶。 吓，你哋仲未食噶？ 吓， 喺度食啊。 唔使啦，我哋翻去食得噶啦。 家姐啊，你送 咁好，我哋喺度食咯，悭得就悭啊嘛。 家姐啊，我哋而家喺佢哋嗰度食咗嗰餐，留翻我哋嗰啲今晚食，咁咪悭咗咯一餐 咯。 系 咯系咯，你喺度食啊？ 喺度喺度。 系咯，家姐由得佢哋啦。 诶，坐埋食啊，坐埋食啊。 嗱，我装俾你食啊。 啊。 嗱。 唔该，唔该。你两个快食啦。我屋企好多功夫做噶。 家姐，你都响度食啦。 我唔食。 喂喂喂，马来蛇草你收好了吧？收好了，收喺厨房个货仓度。 喂，千祈唔好俾黄飞鸿攞到喎！如果俾佢攞到咧，就救到佢个徒弟噶咯喎！老虎蟹都唔好俾佢攞啊！ 梗系啦，黄飞鸿的徒弟啊，死定了，你放心好了。 成个省城都冇马来蛇草嘅，系我哋有马来蛇草。如果佢揾唔到马来蛇草，牙刷苏就买定棺材都得啦。 阿雄啊，过来。 大哥，仲有冇饭啊？ 冇饭噶啦。 哦，厨房仲有一底饭焦，你入去装咗佢啦。 哦。 马拉蛇草，哎呀，好啦好啦好啦。阿嘉牛，你马上俾四碗水煎埋八分许落去咧。 哦， 喂喂喂，行住！我交代你两个，光瓦船打老虎都着呢一煲啦。啊，你两个小心，慢慢火煎啦。 哦， 用文火。 哦， 小心吓， 吓啦吓。 喂，你两个试问噶，你两个真乖啦，你救翻咗阿苏婷婷，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嘅。系咯，你两个。去邊處買到啲蛇草翻嚟㗎嚇？我俾翻錢你啊！ 我哋去偷㗎。 嚇？去偷嘅？去邊處偷啊？ 我哋喺大哥打你嗰間貨倉度偷嘅，不過大哥唔知道㗎，家 姐就知啦。 嚇！估唔到阿蘇條命俾你兩個細佬哥執翻啊嚇！ 啊！黄飞鸿找到马拉蛇草， 被条青豹咬亲过个徒弟，而家医翻好添啊！ 哼，大爷，斟茶煲好啦。 挤出嚟。 哦。 阿香， 爹，爹，你嚟探我。 系。阿大爷， 咩事？ 大爷， 嚟做咩啊？ 如果冇嘢就唔好骚扰我哋大爷喎，佢好唔得闲噶噃吓。阿大爷，打崔大雄系大爷叫我去做嘅，我照大爷嘅吩咐去打咗佢啦。大爷，家下你又辞咗我份工，点解啊？ 哼，我向来做事。唔准人问我点解嘅。 哦，不过而家我就好惨喎，为咗呢件事，个个都话我冇义气，四围都冇人请我啊。 咁你想点？ 阿大爷，我求你做下好心，俾翻份工我做下啦。 我啲树已经够人用，冇位啦。 啊，大爷，你咁做唔系几啱噶嘛，大爷。唔该你，俾翻份工我啦。 喂喂喂，黄老德，你捞到几十岁人你都唔化嘅， 我哋大爷用嘅人啊，梗系用啲当老肯噶啦，唔通用啲老骨头咩？走啦！ 哎呀，周师爷，你冇一时作威作福，高山虎，往日我同你同捞同煲，今下你就捞起咗啦。我一家人只我一个人吃饭的喎，你唔好讲得我咁绝喎， 绝绝绝啦！ 阿姐，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爹，你点啊？你 冇事，我冇嘢。哎呀，阿女，阿香啊，边个打成你咁样啊？ 我系我自己。 我知啦，一定系高生苦肉待你。高生苦，你假慈悲，话减轻我个负担，叫我个女嚟你呢处做妹仔，估唔到你咁冇人情味嘅啊！ 哼，黄老达，本来我哋大爷迟下就收起你个女做妾事噶啦，而家你又搞成咁样，正一攞嚟衰。 高生父，你想我个女嫁你啊？你发梦啊你！ 喂，滚出去！唔好为难啦，吓啊，系噃，我睇提你啊，吓，金师傅仲约咗你倾偈嘅喎， 啊，系系，攞龙出嚟，啊， 嘿，嘿， 千桥老头，起右马，慢慢夹起， 稳你，冲埋去。 哈哈，你两个都几醒目。So， 师傅， 好好。So 啊， 你冇咩事干啫咩？ 冇咩事干，师傅。 开嚟啦。 啊， 呢个厂我睇下。 嗯。 啊， 啲红筋冇晒咯。 系啊系啊。 本来个手都青筋嚟嘅，佢就笃成拗冚啦，突起上红色嘅。轻轻睇个毒咩？你喐个手先睇下， 冇乜事啊？ 冇乜事啦咩？好好，嗱，今后你就戒口啦。 嗯。 啲虾蟹毒物咧，你唔好食。一食一翻滑咧，你只手冇得医噶。 嗯。 你就要记得个好，你因咪就斗鸡起，你知唔知啦？知道啦嘛。 嗯。 你主啊，多得嗰个洗衫阿苗姐救翻你咋？ 嗯。 如果佢唔揾啲药啊，你会死实噶啦，你知唔知啊？ 啊。 古人说得好，他说得人因果千年计，得人花带万年香。哈，估不到苗姐不得他爱护弟妹，同时这么厚人情味。好，阿兰阿珍，你们知不知道阿苗姐屋企在哪里住啊？ 知道啊。 知道，这处有十银钱。你話見咗佢唔成敬意，你話我哋師傅好多謝你，係救翻佢個徒弟阿蘇哥，你客氣啲、 啊、 你話師傅叫我拎十萬錢送俾你哋，係俾你兩個細佬妹買骨物紙，啊，小心啦、啊，嗱、啊，你三個聽住嚟，好、 啊、 勇鬥肯定必敗必亡。你時時咧要聽我講每一句説話，如果有錯嘅就錯在八中經。你依個手咧係由鬥雞而起嘅，鬥雞咧人對方知道唔敢同我明爭，但已經同我暗鬥啦。佢無所不用其極，出一種毒雞，俾佢相中啲毒蛇，將嚟咬。依、這個又係咩咧？由你嚟鬥雞嚟。你見面師傅咧就好似好遵循咁，你背頂咧你幾個都違背良心，淨係忤逆我嘅。如果你今日再有去闯祸招飞，我老神唔客气，我剪咗你哋耳仔，知唔知啊？ 知道啊！ 你 点点， 小心！老师，老师， 王师 傅， 等等，翻工等佢嚟攞住脚， 哦， 坐埋啲，坐埋啲，坐埋啲，唔好俾地雷锋吸着啊！定啲， 晕咗啊，师傅。 师傅冇晕。你唔使担心，佢伤气门窒一窒嘅啫。阿牛， 啊， 攞还魂丹，攞滚水出嚟。 好， 快啲。啊，小姐，乜我好似同你见过面咁啊？ 王师傅， 嗯、 你喺高山虎屋企见过我啊嘛？ 啊，系啦，冇错啦。那个高山虎打的阵时 系啊， 嗯，系咯，呢个系你边个嚟啊？ 佢系我爹，俾高山虎打成咁噶。 又系高山虎，岂有此理！ 佢打伤我爹，仲赶咗我出嚟，我哋无家可归。 你唔使难过啊， 师傅啊，多谢咗。 好，快啲俾阿佳，阿管嘅，小心管嘅。 哦， 你攞个牙膏佢。嗯，系咯，你叫做咩姐啊？ 我叫做阿香。 哦，阿香姑，得啦，我首先声明一句，我医好你阿爸爸啲弱点，你千祈唔好记住。咁样，暂时你同埋你阿爸爸喺我处住住先，对于后来嘅事咧，慢慢先算系啦。 多謝 王 師傅啊！ 唔需要咁樣，飲曬啦嘛。 係啊， 好嘅。阿叔 啊， 嚟啦嚟啦，你快啲掃淨客房佢。 哦。 行多鋪帆布牀。 嗯。 拎嗰張棉胎未曾用過嘅。 哦。 嚇！另外攞多張籤添。 哦。 嗱，你早晚兩餐咧，買啲豬腰啊、豬潤啊，揾啲葱菜剁啲手肉。因為佢要戒口得 噶， 你記得嗎？ 記得啦。 嗱，你唔好一樣唔記得喎。 哦， 快啲。 哦， 阿牛， 啊， 阿佳，小心扶入去，睇扶住咧，爸爸肚，嚇。 唔該。 唔相干。 老師， 抽我入去啦。哼，高山扶。你都可算好事多為啊！嚇， 冇錯，我高山虎就係睇得起你細佬，所以專程嚟睇下你哋。呢間屋太曳啦，等我揾個間好嘅俾你住。 高老爺，我哋無功不受勞，你嘅好意我心領啦。 無上幹，無上幹，我同大雄親如手足。我住大把地方，你唔使介意嘅。 好啦，你既然咁一番好意，咁等我同我大雄商量过先啦。 好，好。 廖姐，廖姐，吓、 啊， 乜如兰高山虎你都喺度啊？ 你嚟做咩啊？ 我哋嚟搵廖姐，廖姐，你过嚟，我有啲嘢同你讲。 做咩啊，真啲兰姐？ 冇嘢，师傅话多谢你救翻阿苏哥。所以叫我攞十個銀錢嚟俾你同埋小紅苗珠佢哋買紙筆用嘅。 唔使啊，上一次師傅已經俾咗錢我噶啦，使乜咁客氣啫？唔該，拎翻去俾黃師傅啦。 收到 啦，我唔會要噶，你唔使客氣啦，真係 叫啦， 要咧，真係唔要咧。 唔准收！我哋高大爺唔中意嘅夥計受人哋施捨嘅，啊？知道冇？ 係啊！ 啊！哎呀，丢出来吧！ 哎呀， 嘿，嘿，哇， 嘿嘿，嘿，嘿，哎，一股，哎呀，嘿。 分数嘅，我自然想个办法要黄飞鸿嚟见你。 对，到时候你就用我教你的毒招来对付他。 系，我知道了。 翻去勤锻炼功啦，千祈唔好轻举妄动啊！ 好，我走啦。 乜行？ 系 系， 黄飞鸿两个女徒弟同埋崔家嘅人，你点对付？ 哦，我已经交俾金师傅管理啦。 我给他们藏的药材栏的密室去了。 我吩咐你办嗰件事点啊？ 啊、哦，已经办妥啦。请阿大爷你过目。 令徒已到弊处，自当妥为招待。晚饭宵夜齐全，藤必替代青菜。明天阁下不来，送入丰都城内，寄与飞鸿朱照，汉语是精是外，高山府。 咩事，师傅？你睇下，师傅啊，照呢封信睇，高山府唔会放阿兰一针嘅。 咁你两个有咩办法呢？ 啊，师傅啊，唔啱我哋报官啦。 系，报官。 系咯。 嗰、那個高山府咁殘酷嘅，如果報官，你即係叫阿曾阿能早啲死嘅啫。 阿牛學雞，你跟我入去廳長，我教你兩個打摔跤。 哦。 嗱，你兩師兄弟。你話同敵方一埋身都入就打，你兩個點樣打法，俾佢打成點樣？你講俾我聽下。 師傅啊，我哋打咧就唔怕打啦，不過有下嘢咧，真係頂佢唔順啊。 有下嘢頂佢唔順，好，你兩個踩俾我睇下。 嗱，我咁樣嘅，嗱，慢慢試俾你睇啦，師傅。咁我首先係用你個邊鎚先，嗱，先去試下。 嚟啦。 不過邊鎚佢拋鎚。 慢慢試啊。邊鎚？ 嗱，佢一閃閃過，佢一個拋鎚嚟， 拋鎚。 佢接住啊！佢就咁入咗去喎，咁樣就咁。 放手！放手！ 放手！放手！ 啊！ 喂！對唔住啊，先師傅，我就咁樣俾佢整到我手軟腳軟啦。 你知道呢下嘢咁厲害啦，你又唔應咁大力揸佢啦。我手重都頂得。好啦，阿佳，我做你頭先嗰個名堂咧，叫做美女擔家。個手五隻手指，一個手指拉條頸筋，四隻手指插落呢個叫做牙床腮教穴。 你講啊？ 嗰個係啦，呢牙床腮教穴叫做五龍噴炎。嚟啦， 你話 你咧，你做佢，攬住我啦，穿住我手啦， 穿住手， 啊死啊！嚟啦，嚟，停， 哎呀！师兄冇事啫嘛？ 哇，师傅啊，你快唔快啲啊你啊？ 哎呀，师傅啊，你咁快脆，我睇唔到你点带佢 嘅。睇唔到咧。 啊， 如果我唔快咧，我就冇命；如果快咧，就唔怕。不过唔快咧，仲有办法嘅。嗱，你再嚟过啦，得啊，箍住我啦。 我打咗一次噶啦 嘛。嘿，你仲唔打你啦嘛？我打你都好过俾人打你啦嘛。嚟，嗱。嗯 錯唔到嘅， 嗱，記住啦，逢有人呢種嘅手法咧，佢有咁快咧，問你馬上拎個頭擰過嚟呢邊，嗱，咁你已經減少嘅手指唔到算啦，嗱，我慢慢擰翻過嚟呢邊啦，如果嗱你啦，嗱佢插到啦，你再擰過啲咧，你同佢有十冤九仇嘅相報仇咧，佢手壓壓，你頸骨斷啦，尤其是佢嘅膝頭頂住後邊，你想打爭打佢唔到嘅，你想拿個下部咧？佢死走時一箍，你冇機會啊！呢處插處軟噶啦，你拿佢手先，一擰過嚟插先，你都唔係咁大料咧。我同佢試咗噃，對唔住，對唔住。嗱，睇住啦，嗱，壓有埋嘅，呢一擰擰埋一記嘅，嗱，佢壓你個頭唔斷得嘅。 哦， 咦，好，睇住啊，嗱，揦住嗰度脈門， 喂喂，你又咁大力， 用斧就我咁撚嗱，俾啦，嗱，睇住清清楚咗嗱， 死手，死手拿住个手指，咪佢嗌。 哎呀！哎呀！哎呀！ 你去同啲，你想快噶啦？啊，拿佢，得， 哎， 快咯。 哦， 晓啦嘛？ 咁啊， 记得啦。 师傅啊，我明啦。 你啊，明得过啦，麻烦我啲手指啫。嗯。 喂，黄飞鸿你啊，上嚟啊！ 黄飞鸿，你居然够胆嚟送死？ 系，我到嚟靓翻我两个女徒弟。 哼，你嚟攞翻两个女徒弟系嘛？我而家问你攞人啊，真啊！ 你问我攞人，点解你唔问你条高大爷啊？ 黄飞鸿，你别装傻啦！因为崔大福上次打了你两个徒弟，丢了你的面子，所以你把那家人都给拉去了。 根本冇咁嘅。 哎，别讲咁多。等黄飞鸿试下我哋三香堂门下各伙计嘅威力先，打！ 应付三杀， 好。 黄飞鸿，今日等我嚟同你算账。 唔好听高山虎摆弄。你个妹嘅命运可能同我两个徒弟一样，俾佢嚟捉咗去。你考虑下。 冇乜事，你唔好冤枉我高大爷。哎呀！ Thank you. 高山虎啊！ 系啊，佢捉我哋噶。